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静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78集。新天成特别激动，他感觉找到了盟友。 大佬，你们也来卖菜啊？ 江晨轻轻一点头，发了条消息： 楚城菜市场 C15 卖菜。 全服轰动，两位大佬竟然卖菜了。无论是菜市场的还是周边的人，顿时全赶了来，眨眼间抢购一空。江晨很满意，和信天成打声招呼，拉着方景景走人，给自己的种菜生涯画了圆满的句号。 我， 他看向女朋友， 我也发条喇叭， 这多没意思。 信天成于是认命，老老实实地站在这里卖菜。方景景跟着江晨离开菜市场，笑着问， 还种吗？ 不种了。种什么菜啊？还是杀生好。 方景行忍着笑，陪他去找大外甥了。如意的菜园子自此又慌了，生活回到以前的节奏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星期。只有眼珠能动的石浩终于能开口说话了。他简单了解完所处的时代，又见过了家属，便要到极限了。小组成员低头查看仪器，放心地起身鼓励道， 我们看见了你写的东西，海贼王已经完结，你康复就能看了，加油。 石浩眼前一亮，果然精神了点。 啊，是吗？ 是。 太好了，那猎人呢？ 小组成员沉默，石浩充满希冀地看着他，小组成员也看着他，两人对视一秒，石浩就懂了，悲愤地用充满虚弱的声音嘶吼道， 啊，苻坚老贼。 哎，别激动别激动。 小组成员急忙安抚，见他吼完一声连喘了两口气，万分后悔提这个事儿。 得把剩余几个坑雕的作品都瞒下来，等他痊愈了再说。哎，睡吧睡吧，睡醒了再骂啊。 石浩已到强弩之末了，又喘了几口气，闭上眼不动了。也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气懵了。小组成员再次检查一遍仪器，发现在正常范围内，心有余悸地出去，把这事儿转告给了同事们。其余同事啧啧几声，把几部作品的名字打出来，也去通知了一下两位组长。两位组长这时刚拿到反馈，他们递上去的项目终止申请，领导终于签完字了。陈组长一时压不住情绪，又去楼下吹了吹风，看见了正在遛鸭子的江晨，上前聊了几句。 一会儿把你的手机拿回去吧。 江晨一怔，听出了言下之意。 不是还有两个人吗？ 那两个不到解封的条件不解了。 也就是说项目结束了。 嗯， 那我能回去了？ 还得写报告，先住着吧。 他想了想， 我和老秦说说，你要是想和男朋友出去约个会应该是可以了，记得戴口罩。 见个以前的朋友呢？ 陈组长迟疑。保密协议只在项目期内有效，所以理论上讲，终止申请一通过，项目就算是结束了。而江晨的各项数据他们都有，其实没必要再在这里住着，尤其他已经住了将近一年，比七号和十号都久，也不像十号那么幸运，痊愈后大概就能出院。只是报告毕竟还没出，具体怎么公开这个事儿也还没有研究，他有些拿不定主意。江晨看着他的神色说道， 是联盟主席杜飞舟嘴很严，不行就算了，我等出院了再说。 我和老秦商量一下。 好。 江晨应声带着鸭子走了，他把他们送回窝，上楼拿到手机给方景行发消息说了这件事儿。方景行很惊喜，他原本计划这两天去看江晨，没想到江晨竟能出来了。 我带你去吃大餐。 还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出去。 没事，等你的消息。 江晨便等了一个下午，等到了结果。目前还没商量好怎么公开，出去的话风险有点大，但是能把和男朋友见面的次数从每周一次调到三次，想见朋友也行，得让他们来这里见。江晨并不觉得遗憾，点了点头。他当晚进入游戏，把事情告诉了方景行。方景行听着那个三挺满意的，反正这么久都过来了，不差再等等。 那我明天去找你啊。 江晨应声，查看一下好友消息，发现杜飞舟不在线，便让方景行问问他今天来吗。 直接在游戏里说。 嗯，我不提别的。 方景行便联系了主席，原地等了半小时，见主席上线了，于是发送私聊约他单独见面。杜飞舟刚好没事儿，和他们约在了如意帮会，他找过去跟着他们进了后院荒废的菜园，三个人席地而坐。 我跟你说件事。 什么？ 其实我是你们认为那个人。 杜飞舟看他一眼，比他还淡定。 哦。 哦。 碎星城寸土寸金，如意的菜地哪怕荒废，周围的景色看着也非常不错。游戏里的时间与外界同步，此刻苍穹挂银河，特别适合闲聊。如果话题能稍微正经点就更好了。 我说真的。 你穿越到别人身上了？ 没有。 带着记忆轮回？ 不是。 脑电波被卷进游戏里，只能特定的时间存在。 可能吗？ 杜飞舟想了想上次老唐说的东西，忘了最后一条的内容，便自动略过。 那你是什么？ 江晨迟疑了一下，隔着网络，他没想好要不要直接说冰冻实验。杜飞舟见他沉默，说道： 慢慢想，不急。 方景行早已在憋笑，见话题进行到了这一步，终于笑出了声。他家封印吃真是宝藏，和老朋友坦个白竟然能弄得这么喜感。江晨倏地看向他，方景行便收敛一点笑意。 主席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他就是他，没变。 杜飞舟看着这两个小孩极其冷静。 证据？ 咱们在游戏里面第一次见面就打了群架。 老唐对你们说过这事儿。 地点呢，是在你们那座小城的蒲公英野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